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但我回到去所谓动物，你观察动物一个钟、十个钟，24小时，你真的看得到。动物来讲，它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哲学。对于那个动物来讲，它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主观，什么叫客观，什么叫知识的有效性，什么叫做真理，什么不是真理，什么叫现实，什么叫虚妄。喂，我作为动物我不知道。它唯一的实在就是它的存在。是吗？我的存在就是我唯一的实在。咁而家基本上你知道动物呢，当然以前的人就以为动物全部都是靠本能，但而家我哋嘅对动物嘅研究呢，就发觉梗係複雜好多啦。佢固然有佢嘅本能嘅成分、但係佢亦都有好多嘢呢，佢係因时制宜，因地制宜，吓佢完全係，尤其是如果去到高等嘅我哋嗰啲猩猩啊，甚至马骝啊，佢係好多解难嘅能力嘅、problem solving skills， 佢入面係有思考㗎喎。咁所以呢，其实呢样嘢我自己呢由细到大我都係观察到嘅。我好細个嘅时期呢，其實在科學界呢，他們其實是對動物的研究，即是不是講過 physiology， 即是不是講話動物學、植物學或者生理學那些東西，而是有關動物的行為的研究呢，他是有一個科目的，很得意的。我到今次今天我都覺得得意，你有興趣你查那個字根點嚟嘅，就是 ETHOLOGY，ethology 叫 ethology， 你估都估不到，這個就叫動物行為學。Ethology 就動物行為學，你查字典你就知道了。咁但係呢，喺好耐嘅時間呢，其實呢科學家就淨係話我哋就當動物係一個機器一樣。不過呢，我就研究呢部機器點樣運作，即係點樣喐法。咁我即係點樣 operate 嘅，係咪？咁我咪就記錄落嚟咪算啦。咁呢個咪就係我哋個科學嘅記載囉，一個科學嘅研究囉。所以佢係動物行為學，但係好低層次。咁但後嚟呢，我到我諗我讀中學嘅時期開始睇啲書呢，我就發覺咦，佢哋多咗一個研究領域啦。當時好流行嘅叫咩呢，可能因為亦都係我哋個信息理論呢發展得好緊要，60年代嗰陣時 ,communications theory。開始呢就有一門嘅即係學問呢，就叫做 animal communications，就叫做動物溝通。因為呢就係研究嘩，即係話啲雀仔呀，啲歌呀，啲歌聲呀，係啲蜜蜂呀打個八字呀，你知咩嗰陣時嘅個科學家好出名㗎嘛。嘩，等個蜜蜂返嚟跳舞打個八字，然後話俾你聽嗰啲花蜜喺邊呀，係咪？然後呢就啲嘩，啲海豚原來係用聲納嘅，即係用啲超聲波喺個水度嘅，點樣溝通，或者嗰啲嘩陀背鯨呀，或者叫座頭鯨呀，嘩嗰啲咁樣喺海洋入面唱歌可以傳到去幾千里以外呀，橫越成個咩大西洋呀，咁樣係咪？好多當然也包括埋嗰啲雀仔點樣導航啊，嗰啲白鴿點解，你知我哋飛鴿傳書點解佢會曉飛得返屋企咁叻啊，係咪或者嗰啲信天翁點解南極飛去北極啊，靠地球嘅磁場嚟去導航啊，夜晚就睇星星啊，咁樣咁樣呢同埋雀仔又點樣求偶啊，係咪咁其實好嗰陣時好熱鬧呢門學問呢就起嚟，咁我又睇好多關於呢方面嘅書，嘩好有興趣，就叫做 Animal Communications， 係啦。但係呢都未有人呢夠膽講啦，其實真係一個過程，但係其實講緊係半個世紀左右㗎，即係雖然我成日話自己老啫，都唔係真係咁老㗎，係咪？咁我由中學到而家都唔係好耐啫，但我真係睇住呢慢慢呢就開始有另一門嘅學問出咗嚟啦，就係啲人開始夠膽講啦，之前唔夠膽，就叫 Animal Intelligence， 就叫做動物智能嘅研究啦。因為以前啲人呢唔夠膽講，佢話地球上唯一嘅智慧生物係乜嘢呢， 人 就是你和我咯。那么没人夠膽說 animal 是 intelligent 的、当时即是我想是60年代之前，上世紀60年代之前有科學家說我要研究 animal intelligence 會被人笑。因為覺得傻啊， animal 怎會有 intelligence？ animal 是有 instinct， 是吧，有本能的嘛。你說 animal intelligence 只有人才有 intelligence 的嘛，是吧、但這個其實是一個 taboo 來的，其實是一個禁忌來的，就是我們人類思想的一些禁區，一個禁固來的。其實 因為覺得連動物都有智能呢，人就好像沒什麼特別， 貶低了我們的地位了，是吧，我們人為萬物之靈。但是我想去到70-80年代呢，就這件事慢慢打破了。我已經看到文獻那裡就開始有多些的文章甚至書籍就講 animal intelligence， 但是 其實一步一步嚟嘅。到後嚟90年代呢，我就開始呢發覺有啲書籍夠膽講再進一步嘅嘢。 嗯，講。 這個呢，其實以前又係完全 taboo 嘅，就係叫做 animal psychology 啦。 嗯， 哇，以前嚟講 psychology 就只係一種物種有 psychology 嘅啫。 嗯，都 係 講緊 就係人啦，係咪人先有心理學㗎嘛，動物心理學唔係呀嘛。即係嗰時會俾人笑，點解會笑呢？就話呢個係要，其實喺科學上面呢有一樣嘢我哋好多時都會有個禁忌，就係叫做咩，就係、是、投射呀，或者叫以人化呀，或者我哋叫做，其實明明係一種人為中心嘅思想，但我哋將佢投射咗落去就叫咩，就叫 anthropocentrism。 你知 anthropo 就係人咁解啦， anthropology 咪人類學啦，係咪？ anthropocentrism 呢就即係話我哋讓以人類為中心。咁、 嗯、 所以呢我哋見到啲動物咁樣做嘅時期呢，我哋呢就往往呢，其有兩個做法都可以話錯嘅。一個呢就係話動物一定唔會咁做嘅，因為動物係冇我哋嘅人嘅靈性。第二呢就係話呢，將我哋人嘅感情，我哋嘅思維，我哋嘅好多嘢就投射咗落動物身上，就啦，哦，因為動物咁做，哦，你見到佢咁驚，個即係個表情咁驚啊，所以佢內心一定好驚啦。咁但係咧，有啲人就咁講嘛，因為嗰陣時其實流行咧六七十年代咧有一套叫做行為主義嘅生物學，有一套叫 behaviorism 啊。咁 behaviorism 一個好出名啊，嗰、那個史堅納啦，叫 B.F. Skinner 好出名嘅。即係其實佢係同當時嘅科學哲學呢係一脈相承嘅，就叫做實證主義，或者叫邏輯實證論，叫做 logical positivism。 即係話呢，凡係科學入面嘅嘢呢，一定要係可以客觀地驗證得到嘅，叫做 verifiability， 即係 verifiable。 佢有一個叫做 verification principle， 即係話叫驗證原則，即係話凡係你講嘅嘢你冇辦法去驗證嘅呢，就即係有講等於冇講，亦都係唔科學嘅。科學呢我哋應該趕曬啲嘢出門口，你鍾意哲學啊、玄學啊、宗教你就你講，但我身為科學家我就唔講嘅。 即係話呢，要話隻動物開心你要證實到佢真係開心。 冇錯啦，咁你點證實呢、 嗯、 你點樣就證實隻動物開心呢、嗯、你就只能夠係觀察到佢嘅行為咋嘛、 嗯、 就算我俾你度埋佢嘅血壓啊，度埋佢出汗嘅程度啊，瞳孔即係擴張嘅程度，甚至度埋佢個腦電波啊、 嗯、 都唔表示佢真係開心㗎。 嗯， 佢你睇嗰啲嘢全部都系一个外在嘅指标咋嘛。 嗯， 但系咁其实讲真，去到呢个地步咧，我都唔知啊，你系咪机械人嚟嘅？你明唔明个逻辑啊？ 嗯， 系嘛？ 系。 你所有嘅表现就同我差唔多，咁我就假设你系人啫。但我点知你会唔会其实你一个好精致嘅电脑程式喺度驱动紧你啊？系嘛？当然，即系如果你行为主义去到极端就系咁样样啊。但系有一段时间六七十年代咧，行为主义喺生物学嘅研究入面咧系占主导地位嘅。冇人够胆讲话嗰只动物开心嘅。你话哎呀，阿 Lucky 啊开心啊咁，冇错。你作为一个主人嘅宠物咁讲咧，冇人闹你。但系你喺实验室入面讲，阿 Lucky 而家好开心啊，啲人就话你唔系科学家，你走。你明唔明啊？ 嗯， 即曾经系有一段时间咧系咁样样嘅，即觉得系唔科学嘅。你话动物开心呢样嘢系唔科学嘅，咁但系呢样嘢咧，其实系好辛苦咁逐步克服。咁去到二十世纪末、廿一世纪初啊，最近呢十几年咧，其实你睇到逐步咧，佢哋系个思想系越嚟越解放嘅。而家开始咧，即过去嗰十几年咧，又开始啦，有啲著作系写够胆讲咩咧，就叫 Animal Minds。 哇！ 是啦，嗱，咁呢个系一个好大进步嚟嘅 ，Jeffy 系嘛？由 animal behavior ecology 一路咁逐步嚟到，而家我哋够胆讲 animal mind。好啦，咁我问你啦，嗱，你听到我呢个论述，即系叙述，即系讲历史啦。咁你觉得其实 animal 有冇 mind 嘅咧？ 哦，咁啊，其實我覺得咧，人即係都係個問題，係其實我同財哥嘅睇法好似嘅，係因為咧以前咧，即係我喺中學咧不斷，即係我記得好嘅一個課文咧就講人禽之辯嘅。 啊， 咁咧， 因為我冇讀過啊，邊個寫啊？記唔記得？ 我就唔記得咗。係。不過咧，個老師就猛咁叫我哋要即係成年要作篇文啦，解釋人禽之辯。 係。 咁呢個文咧就諗到而家咧，我都成日都係覺得。 係，卒之今日我哋又重回呢個題目啦。 係啊，我都覺得答唔到，因為咁耐以嚟都諗極諗去，諗嚟諗去。我都覺得係冇， 但係你又有養狗㗎噃。啊哈， 係啊。 但係你真係你覺得你隻狗係有冇一個 mind of its own？ 我覺得人同狗係冇分別嘅。 即係我覺得，所以 咁又好誇張喎！突然間 有係啊，我覺得係我係㗎，我不嬲都覺得人同狗咧係冇分別嘅。即係我覺得，所以我覺得同財哥好似嘅。所以你話究竟動物有冇心靈咧？ 係有冇心靈啊？ 咁我覺得人有咪有咯，即係睇你點講咯。你話人有，咁我覺得狗有啦。你話人冇心靈咧，咁我就覺得狗冇啦。 咁老鼠咧？ 咁我都覺得有㗎。 曱甴咧？ 我好覺得有㗎，係有嘅。 曱甴都有， 但都係個問題。 咁變形蟲咧？ 個問題就係嗰個進化程度咯，即係佢幾複雜呢個心智。係 啦， 咁我睇一個心智嗰個程度，即係嗰個只能夠話程度嚟講咯，即係 冇錯， 係啦，冇錯。 其實呢個就係我想表達嘅嘢。其實我好細個咧，我都覺得呢個世界咧，真係絕大部分嘅嘢咧，都係一個程度上嘅差別，而唔係本質上嘅差別。但係好多人啊，無論係普羅大眾，亦或係真係飽讀之士、知識分子、高級知識分子咧，佢都往往將一啲程度上嘅分別咧。就睇成係本質上嘅分別，所以呢樣嘢咧，我覺得係人類嘅即係認知上一個好大嘅盲點嚟嘅，其實真係好大嘅盲點嚟嘅。其實包括呢個靈魂就係一個最核心、最核心嘅問題啦。靈魂呢樣嘢好明顯係一個連續體啊，頭先我講過係一個 continuum 嚟噶嘛嚇，咁樣其實係一個程度上嚇嘅分別。當然你問。變形蟲有冇心靈？我梗係話冇啦，係咪啊？咁你話一隻曱甴有冇心靈？有少少，嚇、相對嚟講，隻老鼠個心靈梗係勁過佢啦，係咪？隻貓個心靈可能又高過老鼠少少，咁但係去到哇，即係我隻狗又高啲嚇、海豚可能又高少少，猩猩又高啲，咁但係人咧確實係有一個叫做好似，如果我哋借用翻粒子物理學係嘛，朱教授講話嗰啲叫做量子躍遷，叫做一個 quantum jump。Quantum leap 啊，即係一個好大嘅飛躍，但始終呢個大嘅飛躍咧，都係一個連續體嚟嘅，都係一個連續體上面嘅飛躍，就唔係真係跳咗去第二個連續體啊。咁呢個咧，當然呢個好爭議性啦、未必個個人都同意呢種睇法啦。但我就強調嗰個連續性就多於嗰個係，即係話嗰個斷裂性啊。斷裂性即係我就覺得我係唔應該強調嘅斷裂性。我明白到係一個好大嘅差別，即係人嗰種嘅高階嘅思維、高階嘅感情、高階嘅意識。 但係財哥啊，呢、這個問題咧，我即係雖然我咁講咧，就大家好似變得冇得冇有 講啦。 咁但係我以前亦都有個問題，即係我都諗唔明嘅喎，就係話咧，咁我哋呢個世界都係進化啦，即係個心靈，即係呢啲咁嘅智能咧都係進化啦。但係點解好似人係咁獨特咧？即係佢可以突然之間有一個心靈咧， 係 去到咁高超。 我覺得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 ，Jeffy 真係嘅，一啲都唔係一個瑣碎嘅問題嚇，即係 non-trivial 啦。我哋所謂數學上嗰時都叫 non-trivial。其實咧，我哋研究外太空生命嘅時期，特別尋找外太空嘅智慧生命咧，即係1960年啊，好出名啦嚇，喺美國呢個維珍尼亞州嗰個叫綠堤會議 （Green Bank Conference）。咁後嚟咧就科學家 Frank Drake 嚇呢個弗雷德咧就係寫咗一條方程叫做Drake Equation 或者叫綠堤方程或者係弗雷德方程咧。其實入面有好多個因子咧，其中一樣因子咧就係你頭先講嘅問題啦，就係話假設呢個宇宙入面嚇有啲行星係類似太陽係適合嘅，但係都要考慮下佢有冇合適嘅。planet 環繞住佢，但係假設有合適嘅 planet 環繞住佢，都唔一定表示上面一定會有生命茁壯滋長嘅。但係個問題，假設真係有生命已經喺呢啲咁樣嘅，即係我哋太陽係以外嘅嚇嘅星球上面茁壯滋長，但係佢都唔表示佢一定係會衍生出高等智慧，即係話可能6500万年前。嗰粒十公里直径咁上下嘅陨石冇撞到落嚟嘅话咧，可能我哋而家地球上面啊，都仍然系恐龙咁统治，即系话最聪明嘅咧，都系好似嗰啲霸王龙，即系T-Rex 咁嘅啫，咁佢都好聪明，但系同我哋人嗰种聪明咧，系完全两回事嚟啊嘛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实科学家研究嗰条方程嘅时期咧，即系其中一条最难嘅咧，佢摆个数值落去嘅咧，就系呢个数值，即系话会唔会？我哋永遠唔知嘅就係話，其實我哋呢個宇宙咧係充滿住生命嘅。我哋呢個銀河系咧有即係千千萬萬嘅星球上面咧都係生機勃勃嘅。但係原來佢最聰明嘅咧都係黑猩猩、大猩猩嘅啫。成個宇宙最聰明就是黑猩猩、大猩猩。咁原來我哋係異數嚟嘅。唔知點解我哋會突然間有一個所謂量子式嘅飛躍啊，係嘛？去到另一個境地嘅。 有呢個可能性㗎喎、哦、即係如果你寫科幻小說啦，你可以咁假設啦，不過你咁假設就梗係冇乜人睇啦，咁因為好悶啦，冇乜情節會發生㗎嘛，即係唔會有星球大戰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㗎，好可惜我哋其實係冇答案嘅。好，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呢，就返嚟再繼續。